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血溅洞房事不期，阴阳两隔悲寒喜，芙蓉帐里刀剑快，催花辣手不迷局。 楚留香瞪着胡铁花，哎，哎，你的酒醒了吗？胡铁花说，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。 楚留香愣住了，胡铁花悠悠地说， 你自然已经知道了，我那媳妇儿她并不是琵琶公主。 楚留香说， 嗯。 胡铁花说， 所以你想，我那新媳妇儿既不敢露面，她就必定是个大麻子啊，丑八怪啊，否则她怎么会不敢见人呢？是吧？ 楚留香笑了笑说，也许并不太丑，只不过…… 胡铁花大笑，哈哈，你用不着替我难受，更用不着安慰我。告诉你，告诉你，我那新媳妇儿啊，非但不丑，而且比琵琶公主还要漂亮十倍呢。 楚留香这次才真的愣住了。这位大公主，既然如此美丽，以前为什么不敢见人呢？他实在是有点不信。胡铁花大声说， 嗯，你难道不相信？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笑着说， 也许是 也许是。 胡铁花跳起来大声说，好好，你不相信，你不相信，我就带你去见他。 楚留香还没有说话，胡铁花已经拉着他冲出去了。帐外竟是静悄悄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楚留香苦笑着说， 一大清早你就拉着我要去闯洞房，这像话吗？ 胡铁花瞪着眼睛说， 自己兄弟有什么关系？ 就算你认为没有关系，可是新娘子呢？ 告诉你，我那媳妇儿非但人长得美呀，而且脾气好极了，又温柔又体贴，又，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。 楚留香听了他这么一说，也不禁为之开心了，笑着说：“哦，那看来到底还是傻人有傻福啊。”话没有说完，胡铁花已经拉着楚留香就冲进了洞房了。这个帐篷是新搭起来的，那里面简直就像天宫，流苏锦帐之下背翻红浪，新娘子娇慵懒起，还在沉睡，只露出了一枕乌云般的头发。胡铁花一走进来就嚷着说， 有客人来了哦，快起来吧。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就跟自己的兄弟一样，用不着不好意思。 别的人结婚三个月，小夫妻见面还是羞答答的，但是胡铁花结婚还没有半天，就像是老夫老妻了。楚留香瞧得固然暗暗的笑，又不觉替胡铁花喜欢。这个新娘子若非跟她性情相投，她怎么会如此呢？但是新娘子还是没有露出头来。 胡铁花大步走过去说，哎呀，你反正是要见她的，何必…… 她的语声忽然顿住了，脸上的血色也忽然就退了个干净。 血，那崭新的绣背的边沿竟染着斑斑血迹。胡铁花颤抖着伸出手，一把就接起了背。 东方春暖背翻红浪，但是背里边躺着的竟赫然是个死女人。 胡铁花宛如高楼十足，整个人都软下去了。楚留香赶快扶住了他，变色说， 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？ 我刚刚出去找你啊。 在这片刻之间，就有人进来下了毒手。这个人是谁？他和你有何仇恨？为什么要在你新婚之夕杀死你的？ 胡铁花却又跳起来叫道，你以为这就是我的新媳妇啊？ 难道不是？ 自然不是。这个女人是谁呀？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她。 那新娘子在哪里？ 是啊，她现在哪儿去了？她刚才明明还就睡在这儿的呀。 胡铁花一面叫一面到处去找，连床底下都找过了，新娘子竟已经是踪影不见，却有个陌生的女人死在他的床上。这个女人是谁？怎么会跑到洞房里来？是谁杀了她？新娘子又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胡铁花只不过刚刚出去打了个转，这洞房里怎么会就发生这么许多惊人的变化？楚留香简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怪事啊。 只见这个女尸面目浮肿，活着的时候也必定是丑得吓人，此刻胸膛上竟生生被人抓出了一个血洞，那个模样看来更是说不出的狰狞和可怖。 胡铁花顿足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女人她怎么会赤裸裸地跑到我的床上来？她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媳妇儿难道不知道吗？ 楚留香沉声说，这个女人并非是自己跑上来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背上虽有血迹，床上却没有，显见这个女人是被人杀死之后才移到这个床上来的。 那这就奇怪了，那别人要杀死她干嘛？干嘛要移到这儿啊？ 你出去的时候新娘子真的还睡在这个床上吗？ 不错呀，她明明还睡得很熟啊，她现在怎么就不见了呢？ 楚留香皱着眉，她实在想不出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。 胡铁花这个时候已经跑出去了，她大声地呼叫着， 来人呐，来人呐，我屋子里死人了，你们快来看看，这个人他是谁？ 第一个赶来的是琵琶公主，接着宿醉未醒的秋思王也踉跄着闯了进来。两个人瞧见了床上的尸身，面色大变。 胡铁花说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你们…… 话没有说完，秋瓷王已经揪住了他的衣襟儿，大声地吼叫着说， 你为什么要杀他？ 胡铁花说， 什么 什么，我杀了他？哎呀，你见鬼了，我跟他素不相识，我为什么要杀他呀？ 秋瓷王嘶叫着说， 他纵然生得丑，但好歹也是你的妻子啊，你怎么就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啊？你简直就不是人呐、啊！你是畜生。 胡铁花又吓了一跳，他说：“ 你说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女人，她是我的妻子。” 秋瓷王的眼睛都红了，他狂口道：“ 她就算生得丑，但究竟也是金枝玉叶，哪点配不上你这个流氓？你就算不愿娶她，也不该。” 胡铁花挥手把她推到了地上，大声地说：“ 这个人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” 秋瓷王怒吼道：“ 你才疯了！” 楚留香，楚留香也是满心的惊讶，他从地上扶起了他，沉声说：“床上的这位姑娘究竟是谁？王爷认得吗？”秋瓷王怒道：“ 我的女儿啊，我怎么会不认得呀？” 楚留香动容说：“怎么，昨夜你给胡铁花的新娘子就是这位姑娘吗？”“ 自然就是她呀。” 胡铁花叫起来说：“ 不是她呀，绝不是他呀，我瞧的是清清楚楚，那个媳妇儿，那是绝世的美人啊，那绝不是这个丑八怪呀。” 秋瓷王又怒吼道：“ 我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你，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？” 新郎官咬定这不是新娘子，老丈人却咬定了不假，这样的怪事倒也天下少有。楚留香被夹在中间，不知道究竟该听哪个人的话好。胡铁花跺脚说：“ 你若说这个丑八怪就是新娘子，我昨夜见着的又是谁？难道还有人会来冒充新娘子不成吗？” 秋瓷王怒道：“ 你杀了他，你还要来说这些鬼话骗人吗？” 胡铁花也怒道：“ 我为什么要骗你？那我昨天晚上遇见的鬼了？” 琵琶公主忽然说：“我问你，你若说这不是新娘子，那么你昨夜见到新娘子到哪里去了？你只要把他找出来，我们就相信你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我 他实在不知道，他实在不知道昨夜那个新娘子到哪儿去了。他只不过出去了片刻，那新娘子就好像神奇的消失了。”琵琶公主冷笑着说：“就算你昨夜见到的不是我姐姐，那我姐姐怎么会死在你的床上？不是你杀了她，是谁杀了她？” 胡铁花说：“一定是你们故意把新娘子挑包了。 对，你们却来冤枉我。”“放屁！” 鬼子王怒喝道：“ 我难道会杀死我亲生的女儿吗？” 事实俱在，胡铁花自己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委实令人难以相信。他只有冲过去拉住了楚留香，着急地说：“ 你 你为什么，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呀？啊啊，你难道也不相信我了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你要我说什么？ 霍天华跳起来嘶声说，好好好，你们都不相信我，连你也帮着别人来冤枉我，好好，就算我杀了他了，怎么样？ 谁要你们骗我娶这个丑八怪的？琵琶公主说，杀了人那就得偿命。 喝声中，他十指尖尖已经向胡铁花的咽喉就刺过去了。这一招出手倒也迅疾，但胡铁花是何等人物啊，又怎会将这样的武功放在眼里呢？他怒喝道， 走开，我虽不愿伤你，但你也少来惹我。 他铁掌一挥，琵琶公主的身子就已经被轰出去了。 秋瓷王说， 你还想走吗？ 胡铁花狂笑着说， 我走，怎么样，难道还有谁拦得住我吗？ 秋瓷王吼道， 走不了了。 吼声之中， 帐篷外已有七八柄金戈直刺而入。 胡铁花瞧也不瞧，随手一抄，就将两柄金戈抄在了手里，往后轻轻一带，就有两个人被拖进来扑地跌倒。另几个武士惊呼声中，金戈是七上八下的就刺过来了。胡铁花出手如风，只听哎呦扑通咔嚓一连串的声响啊，七八个武士都已经倒在了地上，长戈却已经被生生的折断了。 秋瓷王几曾见过如此的神威，竟已经被惊吓得呆了。 只见胡铁花迈开了大步，昂然而出，他厉声说， 还有谁敢再过来？ 谁？ 我就把他的脑袋给砸烂了。远远的一堆手执金戈的武士竟真的再没有一个人敢冲过来了。 突然 人影一闪， 一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。胡铁花 面色变了变，却又狂笑道， 好好啊， 你也来了，咱们今天就在这里分个高下吧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我怎么会跟你动手啊？ 啊，那好啊，那就是这样，咱们就一起走啊。 更走不得。 为什么？ 你若一走，冤枉就洗不清了。 洗不清怎么样？只要我问心无愧，别人无论说什么，我就当他是放屁。 别的无妨，这件事情却非要弄清楚不可。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走。好好，楚留香，你不走我走。但是他还没有走出两步，楚留香又拦住了他。 怎么？ 真的不让我走？要去哪里？ 哪里不能去？ 大漠飞壁中原，你一个人只怕哪里都不能去。 你既不肯陪我走，我死了就用不着你费心了。 你可知道，害你的那个人正是要你不顾一切而去，你一走就趁了他的心了。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 我要你留在这里，三天之内我一定替你找出那个人。你现在若是非走不可，我是拼命也要拦住你的。 胡铁花仰天长叹， 要是别人这么跟我说话，我不跟他拼命才怪呢。可是你呀，你这个老臭虫，我见了你，我简直就没有办法。 他一跺脚说，好， 我就听你的， 留在这里，反正你就算要我的脑袋，我也只好切下来双手递给你了。 秋思王远远在一旁听得清楚，胆子又壮了，大喝道： 来人呐，还不赶快拿下。 金戈武士的胆子又大了，大呼着冲过来，忽听又是哎呦扑通咔嚓一连串的声响，石宇秉长戈不知怎的竟都到了楚留香的手上了。他双手这么一折，就好像折断了翠竹子，扔了一地。秋瓷王变色说： 啊，你为什么？ 楚留香淡淡地说：他说留在这里，他说留在这里就绝不会走，三天之内我必定把真凶找来，但是你们谁都不能碰他一根手指头。 他要是走了呢？ 他要是走了，我楚留香替你女儿偿命。 那三天之内你若是找不出真凶呢？ 三天之内， 胡铁花大声地说， 他若找不出真凶，我也为你女儿偿命。 这两个人竟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性命交到对方的手上，这样的好朋友世上倒的确少见得很。秋思王愣了半晌说： 好好，我相信你了。 楚留香已经拉着胡铁花回到他们自己的帐篷，琵琶公主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这两个人明明可以走的，却偏偏不走，反而立下这样的誓，他们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怎么，我姐姐难道真的不是他们杀的吗？秋瓷王说： 不是他杀的，是谁杀的？ 天下难道真的会有愿意冒充别人老婆的女人吗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栽赃陷害狠心肠，明察秋毫楚留香，大漠之上寻踪影，蛛丝马迹解彷徨。 胡铁花喃喃自语说，老实话，我也并非真的想走，这件事情不弄清楚我也不甘心。死的这个人若真是秋瓷王的女儿，我昨夜见到的那个人他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来冒充新娘子呢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你还想不通吗？ 我想不通啊。 首先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死的这位姑娘，那的确就是秋瓷王的大女儿，是你的新娘子。 为什么我要相信？ 就因为她生得太丑，所以秋瓷王才一直瞒着你。否则，琵琶公主既敢出来乱跑，她为何躲着不敢见人？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。 楚留香接着说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并不是今天早晨被人杀死，我已看出他死了至少有四五个时辰了。 是吧？四五个时辰？难道我还没有进洞房的时候他已经就被人杀了？ 正是如此。 但他的尸身 床下也有血迹，那个人杀了他以后，必定就将他藏在了床底下，自己却冒充新娘子睡在了床上。 啊，你说昨天晚上我们在床上的时候，那床底下他有个死尸？ 不错。 他明知这床底下有死尸，还能跟我在床上？ 他只觉得立刻要呕吐了，连话都说不下去了。楚留香说，今天你出来找我的时候，他立刻将床下的尸体搬上了床，为的正是要嫁祸于你，让秋瓷王以为人是被你杀的。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 只因为我们若和秋瓷王结了盟，就对他大为不利。他这样做正是要我们和秋瓷王闹翻了。他也算准了你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，你若一怒而去，他只怕便要你死在沙漠里。 胡铁花抹了抹头上的冷汗说， 啊，难道就 楚留香一字一字接着说，冒充新娘子的人只怕就是 石观音。 胡铁花的全身都发起冷来了。楚留香接着说，据闻石观音乃是江湖之中少见的美人，她的年纪纵然大一些，但必定驻颜有术，何况在黑夜之中你又醉得很厉害。 胡铁花蒙起了脸大叫一声，我的老天哪， 仰面就倒下去了。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了帐篷，这一跤正跌在了床上，床上的姬冰燕竟还在蒙头大睡， 他竟似连一点感觉都没有。 楚留香面色微变，一把胡铁花拖起来向床上努了努嘴，两个人目光相遇，心里都有些发冷。姬冰燕素来机警啊， 就算是在自己的家里也绝不会睡得这么熟啊。 他若是也遭遇到了什么不测， 毛毯里边睡的竟非姬冰燕。 胡铁花狂吼一声扑了过去，一把把毛毡抓起来。毛毯里睡的真的竟然不是姬冰燕，而是 秋瓷 国的武士，他身上穿的还是昨天晚上吃喜酒的衣服，连靴子都没有脱下。胡铁花抓起了他的头发，把他从床上拎起来，厉声说：你 怎么会睡到这里来？住，快住。 那武士全身就像是没有一根骨头，软软的挂着。楚留香皱眉说：此人已被点了睡穴了。话没有说完，胡铁花已经出手如风，拍开了这个武士的穴道，正待再追问一句： 你怎么会睡到这里来的？ 谁知这个武士张开眼，他自己就失声惊呼道： 我怎么会睡到这里来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 胡铁花说： 怎么回事？ 我想问你呢。 那个武士拼命地摇着头，显然是宿醉未醒，头还在痛。他用手拼命地敲了七八下，忽然大声说： 哎呦，记起来了，昨天晚上喝得太多了，去尿尿，尿完尿去想睡，谁知刚走过这里，突然有一个人把我拖进来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胡铁花说： 谁拖你进来的？ 那个人出手好快啊，我就算清醒的时候都没法看得清楚。 哼，胡铁花说，老子狠狠地揍你一顿，你就瞧见了。 他反手一个耳光还没有扇出来，楚留香已经拉住了他，放他走吧。胡铁花满心不愿意地放开了手，刚放开那手，武士就跌跌撞撞地逃出去了。胡铁花跺着脚说： 哼，这小子必定也是同谋，不知将死。 他又想说死公鸡这个外号的，话到了嘴边，忽然发觉此时此刻这个死字实在是大为不吉利，立刻改口说： 老鸡一定也落入他们的手中，哼，却叫这个小子嘞。 楚留香接着说：此人的穴道一被拍开，立刻清醒，这种致人不伤神的点穴功夫正是老鸡所使的手法呀。 哦，你说这个小子是被老鸡制住的？ 正是。 那这个死公鸡为什么要玩这一手啊？此时此刻他难道还有心思开咱们的玩笑吗？他自己到哪儿去了呢？ 他一气之下还是将死公鸡这个外号说出来了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你们都以为老鸡很沉得住气，其实此人面冷心热，也和你我差不多。昨夜我要他将那最厉害的对手留给我，他听了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，心里一定是很不服气的。我看他八成先赶去找那个人去较量了。 胡铁花想了想，立刻转身向外面冲。 楚留香又拉住了他：哎，你要干什么？ 胡铁花跺着脚说： 老鸡未必是那个小子的对手啊，我自然要赶去帮他呀。 你忘了方才答应人家的话了吗？ 我这怎么办呢？ 你留在这里，我去找他。 那现在你我三个人都分散了，那石观音若是…… 楚留香笑着说：一夜夫妻百日恩呢，他怎么忍心伤你呢？ 胡铁花的脸都红了，脖子也粗了，大吼着说： 死臭虫，你要再开这样的玩笑，我就跟你翻脸了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，石观音既不惜这样做来离间咱们和秋瓷王，显见他暂时还不愿意现身来跟咱们正面碰头。 他自然也知道咱们是不好惹的。楚留香又拍了拍胡铁花的肩头，接着说：你且在这里喝两杯酒，消消气，我去去就回来。他刚走出去，那巨人昆弥却走进来了。胡铁花瞪着眼睛说：你来干什么？长弥用胳膊抱着胸，也瞪着眼，却不说话。胡铁花说：为什么？你莫非是想来看我的？胡铁花大笑着说：哼，老子说不走就不走，但是老子要走的时候，哼，就凭你，你这个傻大个能看得住老子吗？嘴里说着话，突然一拳就打出去了。昆弥伸出了巨灵之掌，就来抓他的拳头，谁知胡铁花手腕一转，竟在他的腋下轻轻的一搔。这个巨人虽然是一身钢筋铁骨，但是却怕痒，被胡铁花这么一搔，就痴痴的笑起来，笑得弯下了腰。胡铁花斜着身子用肩头一撞，就将他那百多斤的身子撞得飞了出去，啪啪两巴掌，大吼着说：拿酒来，拿酒来，你们让老子留在这里，那就得管老子吃香的喝辣的，哈哈哈哈，快。他的满肚子火竟全都出在这些人的身上了。楚留香嘴里虽说在笑，心里却沉重一击。他这次虽然又窥破了石观音的阴谋，却还是没法子向秋瓷王证实。他虽然算出石观音币已经到了附近，但还是猜不透他藏在哪里。何况石观音一计不成必有二计，敌暗我明，那总是防不胜防。现在小潘早已殒了命，石驼下落不明，胡铁花含冤莫白，姬冰燕也身涉险境，同时出关的五个人已经都落到了如此的地步。李红秀、宋田儿、苏蓉蓉的下落却还是丝毫也没有头绪。即使如此，又叫楚留香的心事怎能不重呢？更何况他现在要保护的这些人，还不得不保护秋瓷王妇女啊，再情再理，他都不能让这妇女再遭别人的毒手了。但是琵琶公主昨夜为什么会突然去找他呢？这么做是不是也是有阴谋啊？是不是就是要稳住了楚留香，叫他顾不了别的事呢？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他决定不再想下去，先找到姬冰燕再说。黑猴孙空同司徒刘星等人所说的若非夸大之词，此刻处境最危险的那就是姬冰燕。若论机智深沉、奇技应变，姬冰燕虽是无人能及，但若论真实的武功，姬冰燕还未必能及胡铁花的。但是大漠辽阔，一望千里，渺无人迹，要在这浩瀚无际的大沙漠上找个人，那简直就像大海捞针。楚留香随时随地都在留意着，不敢弄错了方向。在如此空阔的地方行走的方向只要差之毫厘，那真是要失之千里了。幸好这时红日初升，骄阳之威还不酷烈，夜间的寒气却渐渐的散，这正是一日之中最舒服的时候。楚留香施展出绝妙的天下轻功，一口气儿就奔出了数里，脚下既未有丝毫的停顿，眼睛也没有放过四下的一草一木。突然哗啦啦一片声响，随风就卷过来了。楚留香的心里方自一惊，眼睛却已经瞧清，那只不过是一只大铁锅。但在这无人的沙漠上，哪里来的铁锅呢？ 但见这个铁锅被风吹得直滚，来得好快呀！楚留香一掠千丈，用脚尖轻轻一挑，就把它接在了手里，瞧了半晌，迎着铁锅吹来的方向，几掠过去了。这一次，他的眼睛更是留神。半顿饭的功夫之后，却瞧见前面有一堆风化的岩石，几株中原罕见的仙人掌。楚留香虽然从未在沙漠中行走，但经过这些天的阅历，已知道在沙漠之中这种地方，那已经是绝好的驻营所在了。秋瓷王的叛臣和刺客营墨莫非就扎在这里？但是放眼四望，还是瞧不见帐篷的影子。楚留香微一沉吟，在沙上伏下身，猎犬般的搜索了半晌，突然屈指如铁爪，在沙上挖掘起来。他虽是赤手空拳，但是力贯掌指，十根指头竟不逊铁锹的锄头，三抓两抓就自地下掘出了一些焦黑的柴木。这里显然就是秋瓷王的叛臣和刺客驻营所在，他们必定是发觉了自己的行藏已经败露，所以连夜撤走了。这些人的行事竟然是如此的仔细，帐幕撤走之后竟是不留痕迹。楚留香心念转动，已知道这些人必定是有心计深沉的扎手任务。但是纪冰燕是否也找到这里了？是否也见过这些人了？若是见过，敌众我寡，他是否已经遭了毒手了？楚留香的心里更是焦急了，目光转动，突然发现那堆风化的岩石上有两只清清楚楚的脚印。大漠之上，人们留下的脚印转眼就被风吹走了，而这两只脚都留在了石头上，入石几大半寸。石质风化之后虽已松软，但若非立贯脚底，那还是踩不出这么深的脚印。由此看来，这两只脚那必定是故意踩下去的。楚留香暗暗地想，这莫非是纪冰燕故意留下的？他已经来到这里，藏在这岩石上窥探，却不料对方已经有了高手，发现了他的行踪。那刺客中的高手自然立刻就和他动起手来，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力量是孤单的，是以在岩石之间留下了两只脚印，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。一念至此，楚留香也猎上了岩石，就立刻又发现了两只脚印。这两只脚印入石较浅，脚尖对着正西方。楚留香心中暗想，这两只脚印必定是纪冰燕临走时留下的，这时他必已和那刺客高手去决一死战，心里不免紧张，脚印就踩得较浅。看这个脚印指向正西方，显见他们的去向必定在西面。想到这里，楚留香立刻直奔西方，但是奔出了数十丈之后，他却又停下了脚步，说，不对，纪冰燕这个人犯起牛脾气来，那简直比胡铁花还要拗几分。他既然已经决心跟那个刺客决一死战，必定是不愿意别人打扰的。是以他留下那秋瓷武士做他的替身，正是不愿意让楚留香发觉他的去向。那么此刻他怎么会故意留下脚印让楚留香去找他呢？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又跑回那堆岩石这边，又站在了那块脚印之上，便向西方，心里暗暗地在转着念头。纪冰燕知道我迟早总会找到这里，是以留下了这个脚印让我知道他已经到了这里，但他却不愿意我去干预他的决战，所以故意想扰乱我的方向。那么他和那刺客高手到底是往哪里走的呢？南面他自然不会去， 因为那是楚留香来的方向，西方，西方既也不是，那么就剩下东方和北方。楚留香正在犹豫不决，他忽然就想起了一件事。姬冰燕素来最讨厌刺目的阳光，在家的时候往往要睡到中午过后才肯起床，不快到天亮的时候也是绝不肯睡觉的，所以他下意识间绝不会奔向东方去迎那初日的朝晖，此番必定是去向了北方。这点虽不能完全确定，却好歹只有去试试了。楚留香立刻转奔北方。这些日子楚留香已经知道，在大漠之上水就是生命，是以随身总不忘带着一只羊皮的水袋。此刻他喝了几口水，一口气又跑出了一两里路，只见前面又有几株仙人掌，但是却已经全部被砍断了。楚留香停下了脚步，从地上拾起了半个仙人掌，瞧着上面被砍断的切口，瞧得似乎十分的仔细。这个时候若有人在旁边一定会觉得奇怪，不知这半截仙人掌有什么好看的，难道上面还会长出什么花来不成吗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